律法不捆绑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守它嘛，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受咒诅啊。第三，圣经说我们不在律法的 burden 这压力这个压制下面，但是既然耶稣为我们守了律法，也受了那些凡是不守律法的人应守的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就用感恩的心来以遵守律法来表达我们的顺服和敬畏神的心。很单纯的正统的基督教 No more no less， 这个就是基督教，这就是圣经的福音。你再加添一些规矩上去就是律法主义，你减少一些就是放纵情欲，就是历史上就是这么多的极端跟异端出来啊，神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死，脱离魔鬼，脱离律法的捆绑，要我们乖乖的守律法，爱他，敬畏他，敬拜他，顺服他，为他而活，荣耀他，等候他再来，以他为乐。你在这些上面再加一些，凡重生人一定不抽烟，那这圣经没有讲，叫律法主义。你说哎呀不需要守律法了，我们是恩典，在恩典中，那叫做放纵。历史上就是这样子，福音派里面有把比这个减少的，有在这上面加增的走在正路就是敬畏神，以守律法作为准则，但是不是靠绝对不是靠。看这些厨已经看到罐，看到烟了，看到好多次了啊，是吧？不是靠律法，因为你假如靠律法就等于靠行为。再来哈，假如我们是靠守律法得救，靠守律法成圣，就等于靠行为，那刚好是跟恩典的原则是相反的。没有错，我们不靠守律法，我们靠恩典。恩典要我们做什么？信、悔改、顺服。顺服什么？顺服律法。但是不是靠，我们靠的是恩典你不要以为守律法就是靠律法，靠律法是这边那个行为的宗教神要我们做的是靠恩典，然后呢信靠恩典，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我们不要以为守律法就是靠律法，守律法不靠他，我们要靠恩典，这是靠恩典得救的一个感恩的方法。但是假如我们靠守律法或者靠守圣礼得救的话，就是靠行为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清楚了没有？有没有问题？再读一次好吗？第九十七问，可能太新鲜了是不是我现在问一问，谁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教导的，请举手。从来没听过谢谢，有大概十位成熟的心灵在这里假如你已经听过的，那很感谢主这样子好了，我们从第九十五问第七十一页那里开始读，因为这三条呢，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因为它是大要理问答，所以常常不出现在出版过的信条的收集本里面。OK， 这个叫做 Three Uses of the Law， 律法的三种的功用，而刚才我们最后读的叫做律法的第三种功用 ，The Third Use of the Law。那这个呢是加尔文跟清教徒在神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除了圣灵与圣经做的见证以外，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贡献不过很不幸的，有些神学家反对他，以为这个是律法主义。好，我们再来读第九十五问，律法的道德的律法对全人类有什么用处？答： 道德的律法教导全人类认识上帝圣洁的本性和旨意，并且人类有义务遵行，按照这旨意生活。道德律也使人知罪，承认自己无能遵守，并承认自己本性被罪污染，心灵和生命都已堕落，因察觉到自己的罪和可怜而谦卑，更加看见自己是多么的需要基督，需要他完全的顺服。96:72，道德第二个功用，第二种的功用。道德的律法对没有重生的人有什么用处呢？答：道德的律法对没有重生的人大有用处，它唤醒人的良心，叫人逃避将来要来临的愤怒，催逼人来进基督。人若仍旧生活在罪中的话，道德的律法则叫人无可推诿，被神定罪。97:73，律法的第三种功用，道德的律法对重生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呢？答：虽然他们已经重生，信了基督，从道德律中释放出来，因此他们并不靠律法称义，也不因律法被定罪。可是除了律法对他们和全人类的一般用途以外，还有特别的用途，叫他们体验基督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好处成全了律法和忍受了咒诅，他们是多么受惠于他。因此重生的人应该更加谨慎地效法上帝的道德律，作为他们顺服的准则，以表示他们的感恩。有机会的话能够读英文的请读一读，这样子你可以对照一下啊，这个翻译是不是准确，还有这个思想的严密严谨和传备完备性，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这里是吧？是。清教徒呢？清教徒认为十诫是要守的，特别是第四诫守安息日。比方说，10多20年前 ，Chariots of Fire 那电影啊，演出一个苏格兰的，就是改革中的长老会的宣教士候选人 Eric Little 啊。他是这个跑步的这个代表英国去奥运会的代表但是到了巴黎的奥运会呢，发觉他的比赛是在星期天，所以他就弃权他那天在法国巴黎的改革宗教会 Huguenot 就是 French Reformed Church 讲道，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机会就给了别人咯后来他跑了那个他一般不跑的那个更长的那个比赛，还是拿到冠军。那你看，一方面他守安息日，但他没有定其他人的罪，没有说哎，凡是安息日赛跑的都是犯罪去判断他们，没有这个是一种那假如我们以守律法靠律法得救的那这个是什么例子呢？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呢在旧约呢的的确确是要靠守律法得救的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前的看法那犹太人从来就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救你们从埃及出来的，然后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等等，律法是给上帝拯救的以色列人守的，所以先恩典后律法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天主教就是这边一个虔诚的正统的天主教徒认为他要守 这些圣礼啊，婴孩洗礼，除掉原罪，告解弥撒等等，每一次多做一点就得到多一点的救恩，所以他是靠这个，也就是靠行为来赚取救恩的。那你说我们基督教福音派不会这样做咯？不过呢，我们不知不觉，那 我知道我这样子讲呢，可能得罪了所有的长老、执事跟同工们了哈。啊，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我得罪你，还是得罪谁？那你看，那要看你是代表谁听下面的话的，代表自己还代表别人？天主教呢，是教导人靠守圣礼得到救恩。那我们基督教呢，嘴巴里面就说是靠恩典，靠耶稣的宝血，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太忙碌了，包括我自己啊，太忙了。那问题是，我们不知不觉会堕进一种的想法，忙的人是比较属灵一点的，就是洗电饭锅的啊，礼拜天晚上洗电饭锅的那些，做牛做马的。那我不是说你不要做牛做马，圣经告诉我们马大也是主所爱的，不过玛利亚选的最好而已。那不是说不需要有慈惠的工作，不需要有帮忙的工作，乃是说我们不要用忙碌来做属灵的标准啊，这个是基督新教 Protestant 的一个毛病。天主教的毛病是永远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他们的教会教导他们不可能有的。我们有了得救的确据啊，是很奇怪的人呢、啊，心里面很奇怪的人总是要制造一些行为来赚取神的爱。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所讲那种低头捶胸回家永远捶胸的那种人啊，一天到晚说 depression in progress do not disturb 啊，永远在那里哭，偷看上帝有没有可怜他啊。那这个是很微妙的问题的，很微妙的，但是随时会作怪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不信的一个表现。你说人家你很惨的，还说人家不信，是啊，就是不信啊，就是要广东话说地下抓一把沙，明明是沙土没有用的，还是抓住啊，自己可怜自己，或者搞到很忙，偷看一下上帝有没有接纳啊。基督新教就有这些的问题，天主教的问题是依靠圣礼，犹太人的问题是依靠律法，基督新教的可能是忙碌，或者是自己可怜自己。恩典就是要我们靠恩典借着信心，但是呢太简单了，复杂的我们呢要就不是抓一些东西靠着啊，圣礼、律法、忙碌、自卑，要就不是哎算了不理就放纵。人就是啊，你不走在正路就是偏一边或者偏另外一边，所以不需要是天主教徒才会啊靠行为的，任何人都会靠行为的，是人就会了，这人的本性刚好跟恩典的福音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明白真理，真理很简单，复杂的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你想通了就知道了。福音是什么？神救罪人，就这么简单。神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和复活真正救了罪人，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乖乖的谨守他的律法咯，就这么简单啊。我们说哎呀不行了，太凶了，是强迫的还是自由情愿等等，我们制造很多问题出来。其实神就是圣洁的，但是他开恩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顺服他，就是这么多。有没有问题？对，这个麦克风请等一等，这个麦克风在什么地方？是， 有时候可能连小孩会猜都忘了。 是，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有这个心态的？ 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啊？ 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基督徒靠律法 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是因为这个心态，但是绝对有可能，因为这个是福音派的传统，坏传统啊。福音派喜欢忙的，天主教喜欢去修道去避隐的，我们喜欢忙忙碌碌啊，洗电饭锅啊等等啊，开会啊，不止有的人是洗电饭锅，有的人是开会的啊。还有另外一位啊， 在新约恩典的时代， 是 我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 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是的， 我们不愿意做守律法主义的人， 我们不要做守律法主义的人， 我们就靠基督的恩典， 我们要靠基督的恩典。 那我们的律法我们没有参考，是100%的去 是100%的遵行，也是参考，但是不是靠他。100%的遵守不等于靠他，这两个是不同的啊。清教徒呢常常给人家批评他们律法主义啊，当时用的词英文是 precise， 后来呢18世纪用的词批评卫斯理的叫做 methodist， 所以卫理公会叫做 methodist， 就是你们这么多规矩这么严谨叫 methodical啊，那17世纪那个字是 precise。 有一次一位清教徒牧师呢跟一个贵族啊，忘了是骑马还是打猎什么，那贵族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 precise 啊，你为什么这么严谨呢？他说 Oh sir, I serve a precise God， 我侍奉的神就是那么严谨的啊。100%守不等于是靠他啊，我们已经从因为恩典的缘故，从律法、从罪、从死、从魔鬼释放出来了。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做100%的乖乖的神的儿女呢？就是这个啊，乖乖就是口靠，就是守神的啊律法，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我们喜欢说，哎，神的心意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常常以为神的心意就是祷告之后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啊，原谅我这样说。那我不是说神不给我们平安祷告之后，但是圣经明说的你不用去祷告嘛，你祷告是要神啊，求你给我力量去守你明明在圣经里面讲的话，而不是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讲了，就不用再问了，问的是神啊，求你给我力量来遵守你的话，那个要求。不要求神的心意，假如那个已经在圣经很明显的规定的或者禁止的啊。还有的啊，这个 microphone 这边啊，好几位啊，一二三，是的。人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的，阿门。 旧约时代有没有义人？ 旧约时代有没有义人？有的。这个义人的意思不是没有罪的意思，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啊。圣经里面记载的义人都有犯罪啊，但是他们是比较别人严谨一点啊，无可指责不等于无罪啊。圣经用这些词 blameless man， 无可指责的人，敬畏神的人，义人。 有没有被称义？ 有没有被有没有被称义的人？有，凡是真 OK。哇，很重要的问题。在旧约时代，凡是真心仰望耶和华的恩典怜悯，不论他是献祭还是祭是代表他献的祭，他真心仰望耶和华的恩典与怜悯啊，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的信心还有他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怜悯，就被称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吗？亚伯拉罕信，这就归算为他的义。创世纪15章第6节，创世纪就讲了，15章第6节，罗马书4章4节是引用创世纪15章第6节的，这就算为他的义，绝对有。 挪亚亚伯拉罕都算。 应该是算了，圣经没有一个来点名，但是呢，凡是真心投靠耶和华的。耶和华都悦纳啊。对，还有几位举手的啊，对不起啊，先后面啊，然后前面还有。是 刚刚提到福音派教会一个问题是靠忙碌靠学生各种 是的， 福音派 典，所以就理所当然的享受恩典。 啊，对，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以为我们在恩典中就理所当然享受恩典，不去守律法，没有错，也是我们那很奇怪的，同一个教会甚至不同一个人，又是律法主义又是放纵主义的啊，那异端也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啊，所有的异端啊，文显明啊等等啊，一方面的这个硬性规定人，连人家结婚都给人家排的，他自己是放纵情欲的，那你怎么解释呢？人离开恩典和神的圣洁的律法，就会同时放纵和律法主义，福音派不例外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人就这么复杂，罪就是这么复杂，一方面我们靠忙或者是靠啊捶胸，一方面呢我们又哎我们在恩典中了，就不用守律法了。是的，同一个人我们都会，同一秒钟同时同一个人都会。要走在正路啊，对不起，麦克风前面。大声一点。 96问，这里面讲到秋一人来进基督， 是 这96问是说是没有重生的人。 对， 那我们刚才前面说过重生的人他才能够信基督， 是， 那么这里面就说他还没重生，你要驱逼他来进基督， 是的， 那他不可能 进基督啊。对，所以呢需要圣灵的见证。 看这里面这个说法就有矛盾了。 没有矛盾了啊，现在我把它拼起来哈。哇，问得很好，读得这么细啊。 啊， 历史教授是。太好了啊，不需要6个月啊，6分钟就给你看出来了。那道德的律就是上帝的话，对不对？只是从吩咐那个角度去看，道德的律是要催逼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了，人是不可能来的，也不愿意来的，所以加上圣灵的见证和神的道的见证，然后呢圣灵按照他的美意再来重生，就是把人的心换掉。再来一次哦，所以道德的律就是神的道，就是那个神有效的恩照照人的那个道，包括道德的律很大的成分，圣经2/3是旧约，不要忘记，对不对啊？神的道包括他的律呼召人，人不要也不能，圣灵与神的道同工同作见证，得到罪人，然后再去里面挖掉他的实心，放一个新的心进去，这样子呢人就乖乖的情愿的来信耶稣悔改啊，每天的谨守神的律法。 那么这样看起来就是重生和信悔改这个中间有没有是不是很紧密连接起， 是的， 还是有了昏迷的阶段。 哇历史教授重生跟信和悔改是很紧密的吗？还是有分阶段？重生的结果就是罪啊，对不起，就是信和悔改。从时间上我认为可以有一个 gap 一个隔阂，但是逻辑上是绝对是紧密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什么叫做呼召重生，就是使人唤醒觉醒过来，换一个心，结果人就乖乖的来十字架面前了。可是呢我举过这个例嘛，那个抬杠啊专家是不是咱们不是这样看法的那一位呢，记得吗？我举过那个例没有啊？啊，在福音营里面老是抬杠的啊，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好了，到了第三天他说咱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看法，别人抬杠他来代表基督教讲话了，然后呢后来结果他信主了。我说他们信主之后还要等4个月才告诉我们那些抬杠人的啊，他里面在改变， wonderful， 神在做工啊。那你信和悔改呢，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不过也是信教徒大部分人的意见。信和悔改可能是一个过程，所以从实践来看 不论你是布道会那天晚上9:49布道家最后第六次呼召你，就挣扎了好久跑上去的，那个是你说那个是一刹那，那前面听到那两个小时呢？啊，人家为你祷告，请你吃披萨喝茶，邀请你布道会那段呢，都是嘛，对不对？都是呼召感动的过程。OK， 所以重生从逻辑上就是说。那不是 Aristotle 的逻辑哈，我是说圣经的真理呢，告诉我们重生是圣灵的清清楚楚的工作，但是我不愿意硬性规定它是一刹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奥秘的，风随着意思吹，啊，你不晓得它汪了，但你看得见它的效果，啊，重生看得见效果，效果是什么？信和悔改和顺服，所以道和灵。呼召和见证动工，抓到人，然后人里面改变，结果就是信心跟悔改。 那你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重生，信心悔改之间的从内容上的关系，比如能不能说这个信心和悔改是重生的一种表现，或者是重生的内容？如果这不是的话，那么重生有什么表现，一种内容呢？ 对， 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 哦，很好，信心和悔改是重生的表现，绝对是。但是重生的内容是什么呢？重生的内容就是从水和灵洁净，然后呢，圣灵住在里面，这叫做重生的内容。表现出来就是人的回应，人的果效就是信和悔改。那信和悔改加起来呢，称为回转 （conversion）， 或者我们说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或者说归主。啊，不叫重生，重生是圣灵里面的工作。啊，很好的问题。啊，麦，这一二三啊，请。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用那个撒母耳记上那一段，就是听命圣灵献祭那一段来解释我们现在这个守律法靠行的这个？ 可以，可以，听命圣谕献祭，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啊，不过不等于不需要守圣餐，不需要洗礼。啊，我们常常啊会听到这个问题，可以不可以不洗礼？不洗礼可以上天堂？这是60分的心态，考够60分就够了啊。但是没有错啊，听命就是说，从心发出的顺服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时间快到，但是还可以问就是了啊。我们休息之后还会再有问题解答的。 想刚才继续接着那个要求问答那个第96问。 96问。 对，就是说律法道德的律法的话呢，有个功用的话呢，是对没有重生的人啊，是唤醒那个人的良心， 是 教那个人逃避将来来临的奋斗， 是 催逼人那个人来到基督面前。如果这个人非常不幸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得到圣灵那种浇灌的话，这个人在恐惧战争度过他的余生，他。 OK， 道很好。比方说，有一个人只听到旧约的时间，没有听到福音，道德律唤醒他的良心，没有错。道德律唤醒人的良心，叫人的良心叫人逃避将要来临的愤怒。英文是一口气下去的啊，我加了一片在那里啊。叫人唤醒人的良心，良心告诉我啊，我要逃避将要来临的愤怒啊！良心催逼人，不是律法催逼，还是良心在那里啊？不过律法催、啊，对不起，没有错，催逼人来进就是律法的啊 ，and drive them to Christ， 是的，嗯，但是除非圣灵浇啊，你用浇灌这个字就等于是重生，没有错，浇灌起重生都是同意的，啊，他不可能。真正的信悔改称义，啊，等一下休息之后还有这边还有其他的问题解答。好，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加的做一个敬畏你的儿女，主求主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叫我们思想上啊效法你自己，叫我们不是听啊，不只是听人的教导，乃是回到你自己的话语。啊，主，谢谢你，你的话语炼净我们的心，你的律法是要叫人洁净的，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